因为中午是可以做的啊，就是 稍微吃。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现在来用一个题目来验证我们刚刚所说的东西，关于单一性的东西。下面99年律师第四题，来，首先检察官以公务员甲涉嫌泄露国防以外一秘密之文书，还有主管事务的独立罪嫌，提起公诉。二审法院审理结果维持一审法院。关于被告甲同一部分判处罪行，然后泄密无罪的判决。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画一个图。我们先区分一下程序的阶段，然后这边这个栏位呢是什么？认定者。就是对于单一性的认定者为谁的问题，来，假设你们在遇到这种 单一性同一性，然后关于上诉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蛮建议大家先把这个东西画出来，然后看一下题目里面他们是怎么认定，然后题目里面各个诉讼就是认定的主体是怎么认定的，然后来再来写题目。检察官认为，判第一个泄露国防以外因秘密之文书泄密罪，那是132吗？然后还有图利罪131。一审法院认为132有罪，这个131无罪。二审法院132有罪，131无罪。其实理论上这个东西画虚线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它被认定是无罪，那无罪跟有罪有罪是深不可分，所以有的话基本上我要画虚线，但是它还是一个圆圈。为什么？因为法院还是认定说他们这样子这边是一个犯罪事实，跟132131这边跟132没有关系。我法条跟你做吧，没有吧？啊，算了，哎，反正就是两个犯罪了。来，那一审、二审都这样认为，那检察官是认为他们都有罪。好，但是三审呢？三审怎么认定？他认为，各刑法权里面包括132，也包括什么131？为什么？我们看下面他怎么说。高院认为上诉有理由，然后甲。我太快把这图画出来了，这个好，刚刚我们是讲到二审嘛，二审判决结果，然后对此判决结果，被告甲就有罪的图利罪部分，甲对这个部分，他去提起上诉三审，然后结果法院审理认为的结果，他认为上诉有理由，而且甲另外犯的泄密罪的部分，虽然属于刑事诉讼法第376条。第一款锁定不得上诉第三审法院的案件，但是因为跟得上诉第三审的图利部分有55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55条，因为55条，所以我们刚刚讲单纯一罪、实质一罪、裁判一罪，它是属于裁判一罪的想象竞合55条，所以属于单一性的范围，所以有一个上诉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他题目里面直接跟你讲了上诉三审不可分，刚刚是没有讲上诉三审不可分，因为我要放在这里讲。上诉三审不可分，大家看到376条，376条有规定很多部分不得上诉三审之案件，对不对？不得上诉三审之案件，但是假设案件里面一部分。这个就是刚好是一个例子，一部分可以上诉三审，132可以上诉三审，那他不也一起可以上诉三审，有上诉三审不可分的效力。第一个层次是系属的问题，上诉不可分，他本来只做132的部分上诉，但是因为最高法院他认定说他是一个55条想象竞合，所以想象竞合的范围包括132跟131。犯罪事实，所以他连131的部分也可以一起系属上诉于第三审法院，而且因为上诉三审不可分的效力，他们属于单性，上诉三审不可分效力，132跟131，131本来不能上诉三审，他也一起可以上诉三审，所以这个三审法院认定是一个55条，这个裁判上一罪，然后想象竞合里面包括132跟131两。本来看起来像是两个刑罚权，但是其实只有一个刑罚权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认定者是谁？三审法院，第三审的法院。所以呢，他就认为上诉有理由，然后最后就一起做了什么？ 最后他撤销发回，发回到哪里？发回到二审，发回到二审，他就说：“哎，你这个东西它是应该是一个132加131的内容。”然后叫二审，他撤销原本的判决，然后重新审判，对不对？好，问你第三审这样的判决是否合法？是否合法？是否合法？大家就要有个问题意识。我们先来看，刚刚就是照单一性的问题，实务上的操作一切好像很顺利嘛，对不对？然后132、131，然后三审，然后因为他三审认定什么？认定这是一个55条想象竞合的，就是裁判上一罪问题。哎，这两罪之间的关系为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属于裁判上一罪，裁判上一罪属于单一犯罪事实。所以之间具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这个二审上诉、三审这个上诉，对于132条，泄密罪部分的上诉效力给予图利罪。刚刚这段有听懂吗？先论述它具有单一性的效力，然后因为有单一性的，因为他们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裁判上一罪，单一性，所以这个上诉效力给予他，基于131，所以三审法院可以一并加以审判，然后撤销发回。这边看起来，照实务上单一性的解释，应该没有问题。为什么？一起上诉，上诉以后，啊，那不告不理好。但是这边因为告的效力基于他部，基于131这边，所以上诉审可以一起做撤销发回的动作。但是，我们先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原本的131条图利罪的部分，它是被判决无罪的，所以被告根本没有提起上诉，没有就131的部分提起上诉，对不对？那这时候他只就132提起上诉，结果法院把132加131全部一起撤销发回二审。第一个问题是控诉原则层面的问题。当然里面还牵扯到一些关于上诉利益的问题啊，被告对131提上诉会不会有问题？131他被判无罪嘛？控诉原则问题就是说，被告你今天明明只把132就132这个案件的部分提起上诉，那结果效力却给予131，那这边131一起被审判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个不告却有理的问题？当然，基于刚刚的单一性的操作，我们实务上认为这样子是 OK 的，是 OK 的。第二个问题，这个东西就是有些补习班的解答都没有写，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有，叫做不利益变更禁止。就是说什么，他本来这边是无罪，对不对？131这边是无罪，结果现在我是被告，却因为他的上诉的动作，然后最后两个一起撤销发回。假设最后他被判说132、131都有罪的话，那这样可以吗？不利益变更禁止会不会有不利益变更禁止违反的问题？那不利益变更禁止，当然我们还没讲到上诉的地方，到上诉那一章我们再来讲它。不过现在大家可以先写下来，我自己觉得会有这个问题。这边的话，出这一题，重点是带大家来实际做一次操纵，单一性的操纵。我们刚刚看，你看检察官这样子认定，但是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他受不受检察官法律见解的拘束？其实他不受法律见解的拘束，只是刚好他也是就132、131分别判了，132、131分别判。 然后132、131二审维持原判，未审原判判决。但是三审的话，他可不可以做跟前面相反的认定，并依照三审他自己的认定来变更前面的甚至上诉的范围啊？然后甚至还影响到那个上诉三审不可分的问题，376的效力的超越的问题。重点就是说，最后的决定者是谁？最后的这个单一性的判断者是谁？就是最后最终审的法院。所以就是等于用法院的见解来决定了上诉的范围，好吗？那这边的话，照刚这样下来的话，假设我们单纯以实务的单一性的操作来解题的话，其实就是第三审这样的法院是合法还是违法？完全是合法的，照实务单一性的操作来看。但是我们要超越再从法律更上位的一些东西来看，第一个控诉原则，第二个不利变更禁止原则问题。当然实务上现在对于单一性的解释是一种解释方式，是就国法条一种解释方式，这个解释方式也没有一头文一解释，但是它是否会造成这样子控诉原则违反不利变更禁止跟违反的结果，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这边先不帮大家解答，但是单一性的操作我们透过这一题来看过了一次，应该比较具体了齁。好的，再来我们单一性的部分基本上算是看完80%，等一下会再来稍微看一点，然后做个总结，单一性跟同一性的总结。然后我们就上完实务的单一性、同一性的部分，好吗？来，对，同一性的案件，首先找同一性，一样先给个定义。案件具同一性者，是指无论在一个程序中，15页哈，无论在一个程序中或两个不同程序的先后两个时点里面，给他两个要件，被告同一，犯罪事实同一。被告同一，犯罪事实同一，这两个东西圈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刚刚我们在讲单一性的时候也讲了被告单一，犯罪事实单一的话，那案件具单一性，犯罪事实间具单一性。这边的话也是在讲说，被告同一，犯罪事实同一，那就具同一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单一性跟同一性根本是不可切割，甚至说同一性它本身就是包括了单一性的内容在里面，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来，下面那一段其实单一性跟同一性的基本内涵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国家刑法诠释刑事诉讼上的诉讼客体的最小的单位，一样，我又鬼打墙的又绕回这一句来讲，诉讼客体上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说，同一案件，这句话帮我画起来，同一案件本身就是一个相同而且单一的案件。其实呢，单一性、同一性这两个东西啊，它们的本质上都是在形容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国家的单一刑法权的问题。然后，但是因为它们的切入的面向不同，所以一边我们讲单一性，另外一边同时又讲了同一性，是切入的面向、关怀的重心不同的问题而已。他们都是一样，就照我刚刚说的，就是把程序法跟实体法挂钩解释，操作之下所得之结果。来，下面，传统学说上喜欢说单一性是特定时点上很切面的观察，同一性呢，则是纵向面的比较。什么是很切面？什么是纵向面？我当初因为这两个词困扰了很久，然后因为它好像是陈璞生老师的书上提出来的东西。哇，陈璞生谁啊？很值得尊敬的一个前辈。不过我现在不用再看他的书，但是我去看他书上，还是看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叫很切面，一个叫纵向面。所以呢，我自己把他的东西画成图。那个大家来参考一下，到底什么叫横切面，什么叫纵向面。 一个案件从一开始起诉到审判，起诉以后，然后到后面审判，然后确定，我们假设这样子画好了，反正他在刚刚那一条竖线，我们把他那个时间线把它画成这个样子，这样子从上往下，然后诉讼的进展，然后确定应该对到这个点，这个点来确定。好，那么单一性是一个横切面，所以我们就抓好，假设起诉这个时点好了，我们抓这个横切面，把它抓出来，然后把它放的立体，然后就是哎，这个东西我们很熟悉，刚画的那个圆圈，单一刑罚权的范围，起诉一步，效力给予全部，像这样子，抓这个叫做横切面，把这个东西，这个圆柱，这是一个圆柱，我应该没有画到丑到大家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圆柱，来，这是一个圆柱，然后它就切了这一面出来，这个横切面，这个是单一性的问题。这个单怎么那么大？大概是前柄的问题。来，然后这个是单一性的问题，很前面。假设今天是同一性的话呢，它是要抓两个时点之间来做动态的比较，所以呢，它是这样子切了以后，然后切了以后其实是两个时点之间，两个时点就会有两个这个东西，然后它把它们拿来做比较，它是这样子，纵上面的比较，纵上面，所以它在像是在假设我抓起诉时点跟审判时点来比较，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另外一个时点的这个横切面，然后抓这两个面，所以是一个纵上面的比较，两个时点，这个是起诉时点，像这样子好了。假设我要比较起诉时跟审判时，起诉时点跟审判时点。好，起诉时点跟审判时点这两个时点的横切面的比较，所以它是一个纵上面的比较。我最近对于我的画图有点失去自信，因为最近那个有一个好玩的游戏叫做 Draw Zombie 嘛，就是那个智慧型手机上面。然后，唉，反正我就一天到晚画出来的东西，人家都猜不懂，到底是我的脑袋长得太奇怪，还是我的手指有一些那个肢体障碍呢？我也不太懂。好，这样子大概可以理解横切面跟纵上面的比较，他们之间的关系哈。这是图是我自己画的啦，那我是觉得至少帮大家可以背什么叫横切面，什么叫纵向，什么叫纵上面啊。但是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啊？我是觉得不太重要。好，反正重点是同一性的内容，我们等一下要讲到同一性的内容，这个才是真的重要的。那这个就是仅供参考，仅供参考。同一性是拿来干嘛呢？同一性的功能，它可以展现在三个面向上面。三个面向，其实就是等一下标题的一二三。首先，第一个，我们拿来检讨起诉范围。应该要等于起诉范围，应该要等于审判的范围。第二个层次，重复起诉的问题。第三个，既判例的问题。基本上同一性，我们讨论同一性无外乎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下面括号一到三的简化版，就是写在那边了，解决这三个问题。第一个， 判决的事实跟起诉的事实应该要具有同一性。为什么呢？我们刚刚也讲了不告不理告即一理的原则，起诉范围跟审判范围应该要一样，这样子判决才不会有违背法令的情形，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13(7)(9)(d)(12)的问题。那里面呢，所以起诉跟审判的范围，通常的话假设啊，单纯的我被起诉了一个224条强制猥亵罪以后，那单纯的判我有24条有罪或是无罪，这个东西很容易。但是假设今天我被起诉一个强制猥亵罪，但是后来法院想要做一件事情叫做300条的变更起诉法条，那跟300条变更起诉法条常常会有关系。举例而言，假设一开始我被起诉强制猥亵罪，那后来法院可不可以判决我抢夺罪？又或者是起诉强制猥亵罪，后来可不可以判强制性交？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跟变更起诉法条有关系。那等一下我们讲那个同一性的内容，大家就可以理解。再来，第二个，重复起诉的问题。重复起诉之前我们就学过啦，对不对？之前来大家看到隔壁一页，定重复起诉禁止的范围，括号二。之前我们学过了，不受理。假设今天是发生了重复起诉的情形，那就应该要做什么？不受理判决，这个大家应该直接想到。但是，后期属法院应该要做不受理判决嘛，对不对？但是假设今天第一个在同一法院重新起诉，跟在不同法院重新起诉，所依据的法条是不是不一样？第一个，同一法院303(2)，不同法院第8条跟303(7)。那这个东西就东西了，不讲其内容了哈。那再来，括号3(d)禁忌判例的范围。禁判例是什么？今天案件经判决，然后最后确定以后，判决确定以后，那假设今天后来又有一个案件，那看起来可能会跟这个案件有关系，然后那我要拿来判决确定以后，那这边这个确定这个时点来画这个东西这个里面，然后它长这样。那假设今天后面又有另外一个检察官起诉另外一个案件，但是跟这个就是可能被告一样，然后犯罪事实可能有点相近，然后不太确定他们之间是不是同一性的案件，不太确定后面这个起诉是否跟前面这个审判确定羁判力的范围，他们之间是不是在讲同一个案件，这时候就是靠同一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后起诉是否违反前诉的羁判力，而应该要由法院对这个后起诉下302条的免诉判决，302条第1款免诉判决，就是要靠同一性的判断，把两个时点，后面这个起诉的时点跟前面这个判决确定的时点，他们的案件拿来比较是否具有同一性。那这个是同一性用来决定既判，就是用来判断既判例的范围的问题。好，想必大家应该对同一性有粗浅的概念，以后我们就来探讨同一性它有哪些的要件。刚刚有讲同一性的要件还是一样，有两个，第一个被告同意，第二个犯罪事实同意。被告同意，我们现在讲被告同意，它稍微比单一性的被告同意有复杂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复杂很多。主要的问题会发生在于说，假设先后两个诉讼啊，通常的情况啊，假设今天被告的记载没有错的话，那一开始起诉的时候叫什么名字，那判决书 起诉书上载的名字跟判决书所载的名字都会是相同的情形嘛，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子，那应该是不会发生大问题。那比较有可能有问题的，就当然改名，然后或者是，就是甚至是先后两个不同的起诉，两个不同起诉书之间的比较。那当被告的姓名记载不同的时候，才会有被告是否同一的争执。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啊，被告同意在讲什么？好，来问。假设起诉书跟判决书所载的被告姓名有误，举例而言，假设今天起诉的时候写善财大好了，起诉书上写善财大，判决书上也写善财大，但是从头到尾实际参与刑事诉讼的人其实是高财大好了，来。没有被他教过吗？没有，哎，不好玩。来，假设他后来判决，就是从头到尾参与诉讼程序的人是高台大。那请问这时候这个判决起诉书载单台大、善台大的名字，判决书也载善台大的名字，那最后该判决是否对我发生效力？是否对我发生效力？来，这边这个算是顺便讲一下的哈，所以大家先听一下，之后我们会再讲详细的内容。来，实务上对这个的话是采行动说，来那个引号行动说那边先把它圈起来。这个东西不影响案件的同一性，意思就是说什么？假设前面那个案件。起诉善台大，但是实际参与的人是高台大。那请问这时候就有一个对于这个判决书上是载善台大这个名字，然后确定判决。那但是他实际上采行动说的话，就是法院实际做那个诉讼程序的人是谁？所以其实这个前面第一个诉讼，这是第一个诉讼啊。第一个诉讼，它的效力存在于谁？存在于高台大。高台大。那么好，那这时候，请问后面假设。检察官发现了这件事情，那他知道前面那个诉讼效力存在于高台大，但是啊，那他知道说这个实际上善台大还没有受到审判，没有确定一个对善台大的刑罚权，那这时候他另外去对善台大再去做一次起诉，他就做了跟这时候其实会长得可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起诉书，善台大在民国101年的3月多少多少，然后去。做了什么事情？公然猥亵好了，来公然猥亵以后，那本来的公然猥亵的判决存在于高台大，但是后来他做一模一样起诉书，善台大在民国101年3月的时候某年某月某日，然后公然猥亵，然后做了一模一样的记载，那这时候后面的起诉跟前面的确定判决之间，他们这两个案件之间是不是具有同一性？是不是？他们都看起来都是一样，记载是善台大，但是其实前面那个，因为它实际存在于高台大，所以高台大、善台大，被告有没有同意？这时候是没有同意的。所以重点是看说前面那个诉讼，它实际的效力到底是基于何人，然后又通过行动说之后，行动说决定诉讼程序的效力到底基于何人之后，然后再去判断说到底两个。案件之间的被告是不是具有同一性？那之后我们会讲到有例外的情形，例外不采行动说的情形，那个之后再讲。但是原则上，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采行动说，所以就是看实际进行刑事程序的人，这被告是谁？好，被告同意的话，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假设今天记载被告姓名有误。假设今天法院要起诉我，那他应该要记载什么？记载我的本名嘛？ 反正他记载了一名川台大的话。那后来判决书竟然也傻傻的写了善台大。但是假设我真的有实际到庭，实质的被判决，然后判决确定，无罪判决确定，好吧？对，那今天这个判决效力，他记载善台大效力给不给予我？是给予我的。然后，但是他这时候，法院应该要做什么？他应该要更正被告姓名，下面的出题字，还有下面的判例，都是在讲说更正被告姓名的这件事情。假设今天呢，其他任何的程序践行没有违误，然后就是也是起诉这个人，然后判决也是这个人，只是当初他为了可能怕丢脸吧，就是报了个假名，在人别讯问的时候报个假名给法院。那我就是怕丢脸，我报了善台大，然后后来就是法院还是可以加以审判，他只是要去做一个变更被告姓名这样的事情。所以70年台上101判例，这时候说假设以伪名起诉的话，法院还是可以审判。假设判决已经确定以后才发现的话，90年台非82判决，在判决确定后使发现者由原法院的裁定更正姓名年纪重新送达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重新做判决，因为不影响与被告的同一性。所以呢，下面那个空格，下面空格，假设今天这种情况，假设法院审理中发现的话，检察官撤回重新起诉等等的，或是直接更正被告姓名就可以了。然后判决确定以后，这判决确定以后才真的有问题嘛？就是可以用法院什么裁定更正重新送达，重点是裁定更正啦。再来，重点来了，犯罪事实统一。犯罪事实统一，那第一个最难的地方，事实上统一。整个犯罪事实统一啊，其实就可以分成犯罪事实统一跟法律上统一。犯罪事实统一分事实上统一跟法律上统一两点，但是法律上统一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它基本上其实是一个单一性，法律上统一是一个单一性的内容。我们来图表画一下好了，要查哪里呢？当我们说同一性要件，同一性要件有两个。被告同意，犯罪事实同意，犯罪事实同意底下分两个，事实上同意。跟法律上统一，但是问题是，法律上统一这个部分呢，法律上的统一这部分，我们它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单一性的范围里面我们去找到的，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同一性里面我们要去强调的东西。同一性真的重要的是这个事实上统一的部分，事实上统一的部分。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同而且单一，同一案件是相同而且单一的案件。那这边这个法律上统一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它的单一的那个部分，现在我们要探讨事实上统一是比较偏向相同这个部分。这个东西讲起来有点抽象啊，反正记得同一性的内容里面其实是包括单一性的判断。好，事实上统一，事实上统一就是指什么？起诉书或是判决书等等的，它所指的犯罪事实是否犯罪事实之间是否具有统一性？第一段话先讲给你们。但是问题是，是否具有统一性？是否相同？是否相同？要如何判断？事实上统一要如何判断？如何判断的时候，讲到如何判断这几个字，其实重点就是在于什么？我们要采怎样的判断的基准？要以怎样的标准来做判断？那就是决定到底判断出来的结果为何。下面分成三说，三说是整理那个包括实务上、包括学说上，然后我把。他所采的一些标准稍微分类以后整理出这三说来，这三说来。第一个实务上最旧的见解，基本事实观念是同一说。基本事实观系同一说，或是你写基本事实同一说也是可以，社会事实同一说也是可以。为什么？它基本上每次在学法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基本社会、公共利益等等，好像其实很抽象的东西啊，或是相当性啊等等，这种东西都没有一个真的很明确的判准，所以我基本上还蛮不喜欢这样的字眼，像是社会事实啊什么的啊。不过实务上的确就是这样子讲。来，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基本事实关系统一说。基本事实关系统一说，18页10页吗？他说两个事实之间是否同一的问题，应该以自然的社会事实关系是否相同为断，纵其他枝节上可能有所差异，仍具有统一性。前面有人看得懂这一段的话，来翻译给我听。我看不懂这一段在讲什么，他根本没有。我们要提出一个判准的话，一定是要能够让它明确化一点，然后我们才要提出进一步的判准。但是问题是，他所提出的这样的判准其实更模糊啊，更不清楚啊，对吧？到底什么叫基本事实关系统一说？来，我们直接来看哈，来看这些判例，看判例学刑诉快乐。来，71年台北194判例。关于犯罪时间地点的认定，纵令与证据所显示的情形不尽相符，唯如无碍于特定犯罪事实的同一性，而与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加减等等不生影响，难认，则上难认犯罪事实跟所采用证据相不相符，足以影响原判决，得据以为违法之指摘。他这边是说犯罪时间跟地点不重要，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检察官起诉的是民国101年3月28号，站在那与这边哪里福州02教室，又要怎么呢？性骚扰好了。但是结果调查证据的结果发现，其实站在那呢，他是在2月28号做了性骚扰这件事，然后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那么请问？检察官起诉的范围是否基于之前善财大二月所做的那一次性骚扰，然后法院可以据以依法为判决？这一则判例，他说关于犯罪时间地点的认定， 它记载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能够特定犯罪事实的同一性就好了。所以就是他是认为说啊，犯善良大，反正你应该就是只有在那边性骚扰一次嘛，那就是记载了一个性骚扰的事实，那时间地点略有出入的话就算了，所以法院最后还是可以做判决。但是我好，这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被告通常被起诉以后，那很容易的第一个大家想法就是说，好，那假设我被起诉说3月28号我在某地犯罪的话，那好，那我当然去找一个不在场证明嘛。那结果我努力的证明了我3月28号其实不在场以后，那结果最后法院判我一个，我2月28号明明就在这里，对，那我要怎么防御啊？所以就是那个时间地点这个东西啊。这则判例他认为不太重要，稍有出入的话不尽相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是采一个否定的说法，但是他还是没有讲述。第一个是这个真的不重要吗？这第一层次的问题。第二个是他就算说了犯罪实地不重要，但是他还是没有提出到底什么叫做基本事实，基本社会基本事实关系同一自然的社会事实关系，对啊，到底什么叫做基本社会事实同一？这个判例还是没有讲，所以我们再看下一则判决，95年台上1271号判决。他说，看粗体字，刑法权对象的客观基本事实相同，就算纵起诉事实所述犯罪实地略有错误，犯罪方法、危害法益不同，或所犯罪名有别，法院仍得予以审判。哇塞，这越来越夸张。他讲了那么多东西都不重要，基本社会事实相同的话。就算起诉事实所述的犯罪实地略有错误，或是犯罪方法、被害法益都不同，甚至所犯罪名有别，法院都还是可以予以审判。他认为这样子还是在一个基本事实关系统一的范围里面。那到底什么叫做基本事实关系不统一啊？真的是很难以理解啦。不过实务上有这样的判决，大家就是看一下基本事实关系统一。那照我刚刚讲的，我认为就是其实这一说基本事实关系统一说，很显然的就会招致一些批评。那我们看到19页，它有三个缺点。第一个，照我刚刚讲的嘛，被告难以有效行使防御权，你根本没有确定，我根本不知道你的攻击要从哪里打来，那我要怎么去做你的防御的动作呢？你跟我说你要起诉我3月28号的犯罪，结果最后判了我一个2月28号的犯罪，那我到底要怎么可能去防御你对于2月28号这个犯罪的攻击呢？第二个，颠覆不告不理原则，这个应该很明显吧？假设检察官起诉3月的犯罪，然后结果最后法院竟然可以判决一个其他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甚至什么，甚至犯罪方法、被害法益不同或所犯罪名有别的犯罪，那是不是其实检察官的起诉，他一起诉以后，他就难以约束法院判决的范围？第三点，基本社会事实未审酌犯罪事实的侵害性，这是学者批评。我觉得他在讲的是犯罪事实的侵害性到底是讲什么呢？可能是跟下面的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的内容统一。下面这一说。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之内容统一。诉之目的，这个是实务上会采这样的判准，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的内容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来一样看判决，下面出体字，法院得自由认定之事实是否不妨害起诉之犯罪事实的同意。现在是81年台上2039号判决那一则。是否不妨碍起诉之犯罪事实的同一，自应从诉之目的及侵害性行为之内容是否同一而定之。他这边直接就讲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是否同一而定。然后大家会看到我上面在标题的时候， 打了个括号，写说什么？最直同音说，最直同音说，这个是比较学术的说法，学术界的说法，最直同音说。但是其实他，因为他们其实我认为说在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呢？下面那个空格，本书的操作上其实就是以刑法上我们常常说的什么法益，以法益是否相同作为犯罪事实是否同一的辅助的判准。为什么说是辅助判准？辅助权钱，辅助判准，为什么？因为其实它还是在一个，其实实务上它还是在一个基本事实关系同一的脉络底下，只是它再加上处置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的统一，然后来加以判断是否属于基本事实关系统一。第一说只采基本事实关系统一说，然后这个的话多了一点内容，基本事实关系等同是否统一的内容，它是要用处置目的跟侵害性行为的内容是否统一来做辅助判准。然后重点其实就是看法益是否相同。举例而言，像我刚刚讲的，假设我被起诉了强制猥亵罪，那法院最后假设判决他要判一个抢夺罪，那请问这样子，诉之目的及侵害性行为的内容是否同一？假设照此说的话，那法院这样假设做这样的判决，他就是会违法，会超出了同一性案件的范围。超出了案件同一性的范围。来，接下来20页到21页哦，这边很多是什么？关于法条、起诉法条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那第一个，请问抢夺可不可以变更为强制猥亵？也就是我刚刚说举的那个例子。抢夺跟强制猥亵之间的关系。那来之前讲说，有罪判决只可以就起诉的犯罪事实变更起诉法条是旧法的292条所明定，然后他认定的事实是原本是认定抢夺，但是后来原本的判决，后来法院的判决是做了什么？他是认定为强制猥亵，那就是说起诉的时候是。325抢夺，但是后来他判强制猥亵罪，那么这时候这个43台上62判例，他认为是违法，他认为不能做这样的起诉法条变更。后来44年民事庭总会决议4这个侵占变更成行贿，他也认为说不能认为是同一事实。他这个案子就是假托乙去假给乙一笔钱，然后托乙去买东西行贿。对，那本来假以为可能就是以为乙把那笔钱侵占了，然后所以向检察官告诉就是告发侵占的事实。对，那结果后来发现没有，乙其实已经把那笔钱呢是去怎样去买了东西，然后把东西拿去行贿。这个案件，然后可不可以把原本告的侵占变更为行贿，以作判决，也是认为不行。然后再来走私变更为窃盗，这个显然也是不行。然后诈欺变行贿，这个也不行。反正总之这边列出来大部分都是不行。那这些呢列出来，你看我就是实务见解丢出来给你们，但是我没有放太多评述。不过他们通通都是在什么下面去讨论，都是在说刚刚我们讲起诉范围跟审判范围之间，那从起诉到审判它可能有一个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那这时候就是法院审判的时候它可以变更起诉法条，变更起诉法条以后为判决，那假设是从 A 罪变成 B 罪，那像刚刚一开始抢夺变成强制猥亵，然后侵占变成行贿，这样子可不可以的问题。那就是大家多记一下，就是实务见解嘛，然后去充实一下内容，就是可不可以这样变更起诉法条，好吗？就是前面起诉范围跟审判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 然后22页来了，22页。那对于这个是不是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统一，这也只统一说，他的批评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不符合诉讼实际，不符合诉讼实际。怎么说呢？他上民诉当然会听到什么纷争解决一次性啊之类的。对，那相较于之前的基本事实关系统一的话，那其实这个是两层面上，就是一方面，被告可能假设采这一说，后说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统一说，那当然被告比较容易防御，但是问题是得审判的范围就变小了。假设我今天一开始是允许一样用抢夺变更为强制猥亵这样的变更来讲好了。假设允许他就利用一个程序就把它解决掉，就是一次可以审理包括抢夺包括强制猥亵，那最后对被告下一个判决，这样子符合诉讼，当然从那个司法制约角度来讲符合诉讼之际，但是对被告来说怎样就不好防御嘛，对不对？而且呢，假设今天一开始前面告抢夺，那结果后来发现抢夺我采这说以后他不能变更为强制猥亵，所以呢检察官应该会做什么？他会另外再行起诉强制猥亵，对不对？本来抢夺可能受到无罪判决，然后后来他后来再起诉一个强制猥亵，这样被告一开始先去应诉一次抢夺，然后我没有，然后就是经历了第一次审判以后，然后再来第二次强制猥亵的审判，这样子他要应诉一次两次，那可能他也会觉得烦。对，所以其实前面两个东西其实就是相对于他们之间要跟被告的防御权的有效施行之间要怎么去取舍，可以说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诉讼机制跟被告防御权之间如何去做权衡的问题。然后第三点，诉讼拖延的话相关证据可能灭失，就是一样嘛，假设一开始那个抢夺罪，然后后来被更成强制猥亵，那这个审判的过程本来就是花时间的，那假设你真的后来一开始那个抢夺罪没有好好的调查证据等等，然后后来发现是强制猥亵罪，那后来在起诉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过了两三年的事情了，检察官在起诉可能过了两三年，那证据可能都已经灭失了，那这时候该要怎么办呢？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发现真实，不过这是跟诉讼拖延，就是诉讼一迟延的话本来就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要采哪一说啊，其实常常是一个权衡之下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现在是比较注重说被告的防御权，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去看说那个背后什么诉讼经济啊什么的等等的问题，对，但是反正它也是个问题啦。不过现在就是只要你写题目啦，就是都往被告的防御权去写比较好，但是假设你真的进入实务界，然后你到了那个司法官那边，就是司训所里面啦，可能就是完全换一个脑袋在想，就是到底要怎样才能减少我们案件的负担。对，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主体性的思考啊是有点无可厚非，但是又有点让人有点不齿吧，难听一点是这样讲。最近对于这种事情感慨很深啊，顺便讲一下好了，就是我有同学啊，他就是现在在咨询啊，然后今天看到他就是板上发了一篇文章啊，然后就是在讲说就是那个诉讼，就是当事人啊，当事人很烦啊，就一直乱，就是会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辩解啊，然后就说这个。他就是什么会讲一些类似那个原告的被告账号祖母所言不足采信之类的话，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大学的时候好像看你不是这个样子啊，对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然后就是觉得，真是希望大家都能莫忘初衷。不过初衷这种事情，好像大家就会真的是会努力的把它遗忘了，这样子，伤心。好了，我们不讲这个，我们来讲构成要件共同说。我们在希望能够在5分钟之前，我们讲到24页，然后大家一个下课哈。来，构成要件共同说。 通常要见公众的时候，是实务上对于这个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统一再做一个修正，叫做构成要见公众的说。在台上罚三个月好判决。我们所谓同一性，应该以侵害性行为内容是否雷同，还有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具有共同性为判断的基准。86台非187一样，若两罪名之构成要件具有相当程度之，这边应该是有个吻合，大概三个字写不出来。吻合而无罪质之差异时，是即可谓其具有同一性。等于说，其实假设采构成要实物采构成要件共同说，它还是一样会把前面的东西拉进来，然后前面的东西是什么？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内容是否同一？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本来就是在什么这下面的判决，对不对？所以实物上等于是越来越多内容，那基本事实关系同一之下多了两个这样的辅助判准，好吗？他们不是分别独立的，其实是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是要补充前面基本事实统一说的内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你单独采后面两个，是不是前面那个基本事实统一可以不用理它？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因为我国实务界嘛，实务界判例的效力很大，所以我们只能在判例就好像是法官造法，对不对？我们只能在法官造的法律之下，然后再去做解释。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大家就记起来。但是呢，我后面有整理一段话，就是在那个23页那边有个同一性的关键句，那个东西呢，就是直接把三个学说一起整理在里面给大家看，这样子。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小节，最后以那个同一性的关键句做个结束，然后再补充一下，给你们个单一性的关键句好了。来看一下括号四小节23页的地方。实务上呢，大概就有以上这三种判准嘛。第一说，第二说是1+2，第三说1+2+3，对不对？来，所以它还是括号圆圈一，仍以什么基本事实关系统一为第一个标准。然后第二层次，以诉之目的还有侵害性行为的内容是否统一来做其内容，也就是以什么罪质同一说，或是说我们讲的刑法上的法医的判断。再来圆圈三，这个解释需要参考什么？需要参考第一个法医，第二个构成要件。法医也可以写罪质啊，罪质的话会是比较老派的写法。所以呢，下面整理同一性的关键句是什么？事实是否同一，应以基本社会事实是否同一为准。而基本社会事实是否同一，需视诉之目的跟侵害性行为的内容是否同一而定。所以应该以罪质是否相同、构成要件是否共同为参考判准。同一性的话，这一段应该算还蛮好用的。就是你同时就是把实务上的所有的曾经采过的判准通通写在这一段里面。上次在国考前，假设你们啊真的能够念到那个书就是还蛮熟的话，不妨开始来针对一些重点做一些文字段落的整理。就是你如何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又不伤手，然后又可以写出最丰富的内容。你可以先去想一想，像是一些常考出来的点啊，像是假设刑诉法好了，刑诉法之后我们学的传闻法则嘛，传闻法则可以整理一下啊。然后像是这个东西，单一性同一性，单一性同一性就是这种关键句啊，我都是建议说大家不妨就是像是念完一段可以来个心得，然后甚至是浓缩，就是单纯用3到5行的文字可以讲完这一段的内容的话，那当然就是很漂亮的一个作答这样。对，那我刚刚说顺便要补充一下同一性的关键句给各位嘛，不过刚刚他把我擦掉了，这样子让我有点困扰。好， 同一性，单一性，单一性的关键句。单一性的关键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有三个层次，就是第一，单一性，我强调我困扰，我下次要把它圈起来。我上次好像讲过这句话。来，第一个犯罪式时代，我们刚三个层次，第一个犯罪式时代，你回到刚那张表，那个体系结构。单一，然后下面可以分什么？单纯一罪，实质上一罪，裁判上一罪。那实质上一罪下面还有六种东西嘛？我们先不理它是哪一种东西。假设今天在遇到单一性，然后我们要说某两个部分的犯罪事实之间是具有同一性的话，那你就说，那你当然就是先写出 A 部分是犯罪事实跟 B 部分犯罪事实间属于，我们以这个裁判上一罪为例好了， A 部分犯罪事实与 B 部分犯罪事实属于场上竞合犯罪关系，为裁判上一罪，故具有单一性，不可属于单一犯罪事实而产生不可分之效力。对 ，A 部犯罪事实与 B 部犯罪事实为产生竞合关系，属于裁判上一罪。然后因为为单一犯罪事实而产生不可分之效力。透过这样子的论述，那你就可以讲说两个部分的犯罪事实之间，他们为什么不可分，然后又很简单的讲出来，而且也符合实务上的看法。再讲一次哦 ，A 部犯罪事实与 B 部犯罪事实，因属场上竞合关系，乃裁判上一罪。属单一犯罪事实而产生不可分之效力。最后，我们来花十秒钟讲完法律上同一。法律上同一，我们刚刚讲法律上同一，回去看什么？单一性，讲完了。为什么？它分实质上一罪、裁判上一罪。实质上一罪、裁判上一罪有没有很眼熟？那边嘛，有共用脚趾那边嘛。实质上一罪、裁判上一罪。那所以就是回去看单一性的内容。所以我说同一性，它是包括相同而且单一、相同而且单一的案件。好，我本来以为我今天可以讲完单一性、同一性，看来是我多虑了。哎，没关系，下次我们加紧脚步。哎，听说下礼拜三我们放假是不是？ 有吗？ 哦，好开心哦！哇哇！好，那就礼拜五见喽。谢谢。 这边有空白吗？ 我没有 空白。哦，了解，没关系。